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转阴，西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经开区双减方案正式发布，明确在年底前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动态清零；北京环球影城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沪深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在昨天正式发布。经开区明确，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在今年年底实现动态清零。从方案发布之日起，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针对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9月开始给予1个月的休课期，要求各个学科类的培训机构利用周1到周5的17:30到20:30的时间线上销课。10月1号起，经开区范围内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再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的培训，各机构做好退费和转型工作。秋季开学在即了，各个眼镜制配企业迎来了青少年的配镜高峰。近日以来呢，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的眼镜制配企业开展了双随机执法检查，检查发现一家眼镜制配企业使用了未经强制计量检定的验光机，执法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量法》相关规定，责令其停止使用，并处以1000元的罚款。再来关注北京环球影城，北京环球影城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这也意味着距离开园的日子是更近一步了。近日已经有部分市民提前参与了环球影城的压力测试，他们的感受如何呢？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乐陶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内测的游客都有哪些反馈呢？ 好的。北京环球影城呢一共是有7大主题景区，包括了像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以及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小黄人乐园、功夫熊猫盖世之地等这样的7大景区。在内测期间呢，其实集聚了这个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是吸引了不少亲子类型的游客。比如说我采访了这个游客陶女士，她介绍说她觉得这个功夫熊猫盖世之地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因为这个景区全部是在室内的，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暴晒，甚至说冬天的话，这个户外的寒冷的气温都不会影响到室内的体验。另外在室内的这个神龙大侠之旅、灯影传奇以及阿宝功夫熊猫训练营、智慧仙桃树等，对于孩子来说都比较友善，很多项目都是那种比较温和的项目，整体来说不那么刺激，非常适合年龄相对小一点的孩子来游玩。而且各种各样的中国元素和色彩都非常的丰富，也能够吸引小孩子的这种兴趣。而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其实现在已经被不少哈迷来种草了，即便是在这个压力测试期间呢，仍然可以看到不少身着各学院院服、手拿魔杖的粉丝在景区内是互动拍照。像哈迷潘先生就说呢，整个哈利波特这个园区的骑乘项目还是非常刺激的，有不少片有些项目可以把就是参与者带回到这种电影片段当中，比如说禁忌之旅当中就好像自己可以参与一场这种魁地奇比赛一样，各种提升设备整体来说是非常酷、非常刺激，也是他潘先生也表示希望开园之后还能够再去打卡。而在各种游乐项目之外呢，其实疫情之下安全也是不少人关注的重点。据了解，园区是设置了1023个免洗的消毒液的点位，而在游览时呢，园区里面这种一米线的标识、中英文的广播提示，乃至工作人员都无时无刻的提醒游客佩戴好口罩。像游客江女士就告诉记者，她是在园区里面2次曾经是尝试把口罩稍微摘的低一点，露出稍微透一下气，但是都被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且提醒。所以给她的这个印象来说，整体的安全防疫这一块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可以说整个在内测期间，这个采访的市民呢，他们的整体的感受都是